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只剩下的果实， 为的作品《盛夏的果实》，这首歌的填词人是李卓雄，而他的作曲部分呢是根据日本的水色来改编的。当然他还有一个版本粤语版叫《北极光》，也是由莫文蔚 Karen 所演唱的。爱情哦，总是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儿无奈，也许放弃才能够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这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莫文蔚她的嗓音很独特，而且这首歌的歌词总会让我们浮想联翩，对于爱情有一些思考。 也许有一些果实是赤裸裸的，让我们不敢面对，无法逃避，日子依旧还是要继续，心情也在不断的改变交替着。什么是漂泊，什么又是停留，没有人会给出一个标准的答案。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霍尊演唱《恰好》。 只怪荧光太斑驳，空气中太多琢磨，怎样相聚才不为过火。年岁累赘的线索，被轻轻放任交错，不屑结果，只奢求后果。沿着你眼球解救，挥发无声的焦灼，哪怕留下天地沦为分。 中国好歌曲当中的卷珠帘以及他独特的倒歌唱腔，霍尊让很多人认识了他，并且喜欢了他的声音。刚刚听过的是他演唱的《恰好》，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是日本的词曲名家三木刚、荒木丰久为邓丽君小姐创作的，后来台湾的词作家慎之为这首歌填了中文歌词。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邓丽君她的演艺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代表作。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